他坐大椅子那儿一冲嘴着了。这活捉怎么好伺候呢？不讲究，是讲究要头面的主，进理发馆他不睡觉，他老在那照大镜子。为什么？他把给推坏了，他老照镜子，这活捉不好伺候啊。这活捉不好伺候。我一瞅这位睡了，放心大胆的推吧，这没什么，这个老师看了吧，不就这两件，这有啥，真是别瞧不起人，这模样啊。醒来老同志，别睡了，醒醒了。这位一醒呢还乐着了，等一照镜子跟我急了。哎呀，这大师傅手艺真快呀，冲个盹的功夫马上给我取完了，有意思。哎，这怎么意思啊？这拿我改着玩啊。哎，我说大师傅，你给我推嘛头？圆平头啊？不对了吧，圆平头你怎么给我推光了？咋推光了？你说圆平头我就推了圆平头了。这有镜子你照照，我找嘛？你这人说话呀，你这镜子照俩模样，你给我推的平头，我一照就光头了。你跟谁学的？这是打刚才我听你说话就别扭，我一坐这你说我烫嘛头，我短头你给我烫完事儿又给我剃，让我当和尚。你这人我告诉你说，纯粹你是愣子。嘛玩意儿？你说啥？我说你是愣子。我是愣子？嘿，我看你是杠子。你这人说话太不讲道理了，你甭养，你还坏我的命运。你说圆平头，我推了圆平头了，咋光头呢？你不信你磨磨。是圆平头吧？这人刚不应着我摸嘛呢？我这人嘛没有，我还摸呀？我告诉你说摸，这位一摸自己全乐了。是圆平头，我给他留后边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荣启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推头》，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对口的小段方言歌曲，表演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祥瑞组合王千祥、李增瑞，用方言唱歌曲，太有趣味。 托付各位相声观众对我们相声的热爱，相声才有今天。 感 谢 衣食父母， 谢 谢你们。 李增瑞多会说话呀！李增瑞相声说得好啊， 你夸奖。 风趣幽默，不但相声说得好啊， 还怎么着？ 那个我们相声讲究说学都唱，唱的也好。 不行， 你看今天来的大部分都唱戏，京剧、评剧什么的。李增瑞唱歌唱得好，尤其是流行歌曲。当然曾瑞很少在咱们北京一带活动，经常在长江以南流窜。 我错案去了，什么叫流窜呢？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太激动了，叫什么巡回演出啊， 那也不能叫流窜。 到了南方，特别是到了广东啊、福建呢，我们表演相声有点困难。 怎么呢？ 相声的效果不好。 有语言障碍， 语言听不懂。 是 我们没办法，曾瑞不怕， 我呢 到那不说相声了，唱歌，一首歌唱完了，哎呦，观众欢迎啊，哎呀，掌声雷动啊，那真是山崩地裂呀、 这要闹地震吧？ 那没办法，接着又唱一首，唱完了一鼓掌，哇，又来了，接着又得唱一首，有时候一个晚会一个人唱六七十首，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 唱得好，三场以后啊，观众不走， 不走， 围观， 围观。 哎呀，围观，看那李增瑞，哎呀，蹦起来看，哎呀，这挤着看呢，就跟看那稀有动物似的。 我怎么成稀有动物了？ 那没办法，找几个保镖给架出来， 架出来。 两个人穿着黑衣裳，戴着墨镜，把李增瑞中间一下架出来，后头乌拉乌拉跟着好几百，那叫粉丝， 粉丝。

年，天大的祸事一人担。 好，还真有点味儿啊！ 啊，荒衣， 什么玩意儿？ 啊，荒衣， 黄衣呀、啊，我是黑衣，我是。 啊，黄衣， 喂，哦，我黄衣今儿没在家，你明儿再来吧。 黄衣到哪里去了？ 黄衣，黄衣他狗不理吃包子去了。我说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 知道我唱的这是什么吗？ 这山东吕剧《鼻婚戏》，大家都知道。 呀，还行啊。 什么叫还行啊？ 哎、你听我唱这两句怎么样？ 唱的不错，你这眼神差点了。 怎么呢？ 怎么老拿我当黄姨呢？ 是、 啊，有我这模样的黄姨吗？ 哎，这是给您开个玩笑。 你别这样。 哎，说真格的 啊， 我这人呢非常喜欢研究咱们山东的地方剧种。 哦，山东的地方戏曲你都研究过 啊？都研究过。 哦，你都研究过什么戏呢？ 哎呦，那就太多了。 您给介绍介绍吧。 像什么山东的柳子？ 哦， 山东的梆子。 哦，山东梆子。 大弦子戏。 哎， 化妆坠子柳琴戏。 山东的 戏。一勾勾皮影戏，两家弦鱼骨戏。四平调五音戏，来过梆子哈哈腔，柳腔冒腔大枣梆。 哎呀，还一套一套的呢。 那当然。 哦，这些山东的地方戏你都研究过 啊？都研究过。 哦， 山东的地方戏呀、 啊， 通过我的研究啊， 嗯嗯， 我发现有一个共同的奥秘。 还有奥秘？ 那当然喽。 哦，有什么奥秘？ 山东地方戏嘛，都说山东话。 啊，废话 啊！ 山东的地方戏嘛，他就得说山东话。 哎，您别看都是山东话 啊， 这个山东话跟山东话它也不一样。 怎么着？山东话还不一样？ 那当然喽。 是吗？ 啊，举个例子说吧。 啊，您给说说。 您到这个鲁中鲁南一带说话， 怎么样？ 跟我们济南它就不一样。 是啊， 那是啊。 啊，那地方说话什么味儿？ 您到那边说话 啊， 说话的说。他不念说， 说念什么呢？ 念佛。 哎，是这个味儿， 对不对？ 哎，对对对。 咱们喝的那个水 啊， 他不念水， 念什么呢？ 念飞。 是啊， 对不对？ 哦， 那老鼠不念老鼠 啊、哦，老鼠叫什么呢？ 念老虎。 啊、哦，是这个， 是不是？ 哎喂， 去年有一次我出差到那儿去 啊， 正赶上当地开会。啊，有一个同志发言，我这么一听啊， 怎么着？ 哎，当地的地方味儿特别浓， 是吧？ 对， 哦，这位同志他怎么说的呢？ 是这么说的 啊，您给学一学。 叫我佛，这犯罪分子就好比是过街的老虎，掉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让那海飞淹着他浮着浮着的。 哇！哎呀，你别说，还真是这么个味儿啊， 对不对？ 哎，对 哎，这就是鲁中鲁南一带的语言特点。 哎，那边说话是这样， 哎，说话非常的耿直， 哎， 豪爽， 哎， 所以那一带的剧种呢，出来也有这个气魄， 是吧？ 啊，你像那个山东梆子， 哦，发源于那一带， 哎，就出产于那一带。 哎，对， 这个山东梆子有一出很好的剧目， 什么剧目？ 墙头记。 哦，那个戏好 啊，是不是啊？ 哎，对。 这回我给您学段墙头记怎么样？ 啊、哦，您还能唱山东梆子 啊？那当然了， 墙头记， 墙头记， 您来一段我们听听。 来点， 您学哪个角色？ 来那个大乖， 大乖 怎么样？ 行 啊， 你别说，你这模样长得就像那大乖。 对了，我像吗？ 行，你扮演这个角色还可以。 不是，我这给您学学呀、 啊。啊。 大乖背着他爹到二乖家里边送爹的时候那段唱 哦，就学那一段。 对 啊，您学学这段 啊。你也别闲着啊。 我不闲着，我干什么？ 你也来个角色。 我也来个角色。 对 啊，您看看我演谁合适吧。 你来那个什么吧。 我这个漂亮劲儿。 嗯嗯嗯。就你这模样你还漂亮 啊？你这小模样多俊呢、啊、 也也行行了啊。 您看我演谁合适。 你呀、 啊啊、 行啊，既然你这么漂亮这么美，是不是 啊？啊， 你来那个谁吧。 谁啊？ 来那个门板。 哎，门板呢？ 啊， 你别逗了，人有演门板的 了。你看看、啊、大乖到二乖家里边送爹的时候他得敲门呢。 啊，得敲门呢。 没有门板他往哪儿敲啊？ 喂， 嗯， 他必须得有个门板。 那当然了， 没门板还没法唱。 没法唱啊。 喂， 你来那个门板怎么样？行不行？ 是啊， 行不行？你行，咱就来；不行，我不唱。 不不，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为了咱们大家都听听这个山东梆子什么味儿，我就来回门板吧，我就 这就是门板了， 我就门板了。 那好嘞， 开始吧， 开始了。 啊， 日鬼， 慢点吧， 日鬼，日鬼。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这 不是这大怪敲门呢？这是 是大怪敲门，我这膀子肿了。我 说 咱别敲了， 那怎么办呢？ 唱就是了。 我直接给您学唱， 直接学唱。 那你听点， 来吧。 门吊日乱挂灯，叫不开门来，用石头砸。明明恁夫妻在家里，恁不声不响，你装的什么傻？叫不开门，我把你骂，我把你全家都揍砸。明明恁夫妻在家里。恁不声不响，你装的什么傻？叫不开门，我把你骂，我把你全家都死做了。 哇，还真是这么个味儿啊！ 是这味儿。 哎，山东梆子。 哎，这是鲁中鲁南一带的戏剧特点。 哎，对。 你要是从我们济南往东走 啊， 到这个章丘淄博一带， 怎么样？ 哎，那边说话跟那一带截然不同了。 哦，那一带说话什么味儿？ 那边说话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 这个说出来那个味儿啊，它特别哏。 哦，梗 哎，发音呢，这个舌头根子它有点硬。 是、啊， 哎、哦，举个例子说吧。 啊，您说说。 一二的二，到章丘淄博一带不念二， 二念什么呢？ 念乐。 是啊， 对不对？ 哎，对。 人呢不念人， 念 嘞。哦。肉啊，念卤。二哥不叫二哥， 二哥叫 乐瓜。对对、啊、 是这样。 你像咱们平常说话、 嗯、 俩人走街上见面了、 啊、 哟二哥有空到我家玩会儿去、 啊、 哎，他们一说话那就有意思了。 他们怎么说？ 啊，乐瓜瓜，你到俺家玩玩不走？ 哦，是这口音， 是不是？ 哎，对， 这是章丘淄博一带的语言特点。 哎， 啊，这一带也有一个剧种。 什么剧种？ 五音戏 啊。淄博五音戏就出在那一带。 哎， 嗯， 五音戏啊、 哎、 有一位著名的老艺人。 谁呀、啊？ 鲜樱桃。 哦，对，唱得好 啊，是不是？哎，五音戏有这么个剧目啊，叫《战花墙》。 哦，《战花墙》。 我给您学两句。 您来段五音戏 啊？ 好，咱听听。 你注意听着啊。 好嘞。 挖煤龙啊，打扫楼门啊，小丫鬟端了过来精油面的那盆啊，小为奴抬头。我们观看上下打了捏过小道士，打了打的眼喽是弯了弯的门，雪白的小脸蛋他没有过麻子皮儿，骨鼻子儿与牙根儿胖子那孙的一个小宝贝儿啊。 好，哎，这是淄博的五音戏 啊，是不是、啊、 学的？ 哎，就这味儿的。 嗯， 你要是再往南走 啊， 到这个临沂地区 啊， 跟这个江苏的北部接壤的那一带 啊， 哎，也有个剧种。 什么剧种、啊？ 就是拉魂腔， 哦，也叫柳琴戏。 哎，对了 啊， 哎，柳琴戏很有意思啊。 是吗？ 它不过唱起来不大容易。 哦， 它分男腔女腔。 哦，分男腔女腔。 哎，这个男腔呢，后边这个拖腔啊是平的， 平的 比较好唱。 哦， 女腔就不行了。 女腔， 女腔后边拖腔是高的 啊，有个高腔 啊。你像过去唱的有这么一出戏， 什么戏？ 梁山伯与祝英台。 哦，传统的剧目。 哎，那个梁山伯一唱是这味儿的 啊，男腔的。 给您学学 啊，您来了。 那个太阳出来，那个紫外外呀，紫外外了外呀，有一堆学生下山来，在那头里那走两三辈啊，两两三里辈啊，两两三里辈啊，在那后头紧跟那个祝英台哟，也有好拉回。 哦，这是梁山伯， 是啊， 男腔。 哎，您看这个后边是拖腔平的 啊，平的 好唱。 哦， 女腔的后边就得高上去了。 哦，有高腔。 一般的人没有功夫，嗓子不好，你唱不了。 是啊， 哎， 你怎么样？ 我 啊。 不客气说 啊， 我学这个一绝。 是 那当然。 您来段女腔，我们再听听怎么样？ 来段女腔 啊， 注意听着啊。 好嘞。 连个走一河来，他来有了一拉河，那个河河都有了三拉背的我，那个公我头你，他来滚呱叫哎，滚呱里叫啊，滚呱里叫啊，那个母哎，他后头他来叫哥哥呀，咦。 高腔。 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 车拉魂枪啊！ 啊，那是我这火车拉别人了。 去你的吧！ 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孟文辉、刘广喜二位合说的鲁剧杂谈，您听学的是多么的像，神完气足，山东的地方戏啊，曲艺也好，戏曲也好，学的这么像，真是绕梁三日，回味无穷啊。听完了相声，我们请您听一段小品，这小品叫做戏为媒，就是戏曲曲艺作为媒人，表演者是两位东北的喜剧相声名家，一位是高秀敏，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名家王志涛。这个作品当中有东北话的妙用，同时也展现了两位艺术家的多才多艺。老年人追求幸福谈恋爱的故事，我们请您听听这段戏为媒。 手拿鲜花四处瞅，见人就想躲着走， 手拿鲜花四处看，夕阳今天要灿烂 啊！问我干啥来了，别说了，不好意思。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如今哪个生活一天一个样，身体好体格棒，老年人搞对象啊就好比是人生中最后一次冲浪。 我们俩呀是在互联网上谈的对象， 现在还不知道对方长啥样。 他说他是个戏迷，外号叫高小胖。 他说他是个票友，外号叫王大浪。 网上谈天啊，有啥话都敢唠。 是啊，面对着电脑啊，心里一点都不害臊。 哎呀，那边来个老婆，长得挺胖。 啊，那边走个老头，走道还挺浪。 坏对信号。 二号。 春光明媚。 戏迷约会。 晚年幸福。 精神安慰。 速战。 速决。 速定。 速配。 哎呀，对上了。 大浪。 小胖。大浪。半夜盼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几鲜花进公园，定终身度万年，自己的情人来到面前来。 你等会儿，你在哪上班呢？ 那个热电厂。 我说电压正足呢。 请坐。 哎呀， 请坐。 你坐。 哎，我坐着。 你也坐吧，这个 坐着。 哎，往哪坐呢？ 对不起，我眼神不好。 眼神不好，你咋不往地下坐呢？ 那有时候就好往女的那边跑偏。那个， 您说实在的，您长得比我想象当中的还漂亮，忒迷人了。 人家这笑话我。 那真的，你在我心目中，那你就是西施。你就是貂蝉，你就是杨贵妃，那你就是…… 这，你可别往下说了，你再往下说，我成汉朝女尸了。真的，哎呀，我说大哥啊，就我这老样子，至于把你迷成那样？ 大妹大， 不用问呐，你肯定是个契合型的。 哥，我的确是个契合的人，老伴儿他家是早。偏向我单身，眼看着一盏孤灯燃又耗尽来，我的大妹子，谁能来安慰我这孤独的心？哎，要我是可怜的。 啥呀？ 你这一唱，我这心里还怪憋屈的。 妈呀！ 大哥呀！ 哎。 谁让咱赶上了好时代呀？多年的干巴树又要把花开呀，年轻人既然可以自由恋爱呀。为啥不行友好往来呀，年轻人一朵鲜花需要观看呀，难道我们老年人呐可死就活该呀？哎呀， 是大哥说的对，唱得好。大妹子，你说你那声音